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1集，听到惩罚，大家的心都提了起来。这只长相可爱的巨型马里奥用黑漆漆的眼睛看向所有人，嘴角慢慢勾起，露出一抹古怪的笑容。 对于更听话的好孩子，马里奥叔叔给了他们更加好的奖励，只要进入这些格子，可以得到你们想象不到的东西，比如一个异能，比如一次游戏存档的机会。那些格子我称为国王格。 唐默呼吸一滞，异能，游戏存档，在这个大富翁游戏里居然可以得到这种东西。其他七人也全部惊呆，他们双眼放光，难以克制自己炙热的目光。唐默立刻冷静下来，有奖励就会有惩罚，这么好的奖励，对应的惩罚将会是…… 还有一些格子，马里奥叔叔称他们为犯人格，做了大坏事的坏孩子，都是不可饶恕的坏人。他们不再喜欢马里奥，他们喜欢上了那只长相古怪的愤怒小鸟，喜欢那些莫名其妙会砰砰消失的彩色糖果。 马里奥的表情瞬间变得无比狰狞，他还在笑，看向众人的眼睛却透露着仇恨和嫌弃。 马里奥叔叔陪伴了你们多少岁月，那只恶心的小鸟，他有什么好的？你们为什么喜欢上了他？说！ 轰！马里奥一脚跺在舞台上，这一脚下去仿若地震降临，白色世界剧烈震动。 哦，我可爱的孩子们，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 马里奥的脸色倏地变幻，地震的余波还没消停，他就又换上了那副和蔼可亲的脸。 马里奥叔叔知道，你们都是好孩子，好孩子是不会遇到那些恶心的犯人格的，只有坏孩子才会投掷到他。马里奥叔叔特意给贪玩的孩子准备了一个有趣的格子，它叫自由跳转格。 地震逐渐平息，但唐默的脸色却很难看。这个巨型马里奥的实力超乎他的想象，能造成这样的动静，他似乎比大鼹鼠还强。马里奥仿佛没感受到其他人对他恐惧忌惮的眼光，他自顾自地说道， 当有人走进自由跳转格，可以随意选择向哪个格子进行跳跃，有两种选择，第一种往前跳跃，最高可跳跃30个格子，第二种往后跳跃，可以回到身后任意一个没有去过的格子里。孩子们最喜欢自由跳转格了，这么有趣的格子，你们一定会特别喜欢它。还有最后一种格子，那是马里奥叔叔给你们准备的最大惊喜，它叫通关格。是的，你们没有听错，只要谁幸运地踩到了这个格子，他就可以直接通关。 马里奥挥舞双手，兴奋地说着。过了片刻，他低下头看向八人， 那么孩子们，游戏即将开始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 叮咚，大型多人副本游戏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正式开始。游戏规则，第一，只许按照骰子的点数或自由跳转格的规则前进或后退相应格数。第二，国王格占总格数的 5%， 奖品为黑塔默许，可带出副本。第三， 半人格占总格数的 5%， 为因果律逼死惩罚。第四，自由跳转格占总格数的 20%。 第五，奖励格和惩罚格各占总格数的 20%。 第六，踩中唯一通关格的玩家可直接通关。第七，其余为空白格。第八，游戏内死亡及游戏外死亡。可爱的管道工叔叔最喜欢听话懂事的孩子了，但是对于坏孩子他从不手软。 清脆的童声在每个人的耳边响起，众人脸色变幻。极大的危险也伴随着巨大的奖励。犯人格是因果律必死格，黑塔这么说了，众人都明白，踩到犯人格必死，但他只占总格数的 5%。 但如果踩到了国王格呢？异能、存档、马里奥说的这些东西都有，黑塔说这些东西可以带出游戏。如果他们踩到国王格，如果马里奥站在小舞台上面露微笑，看着台下的八个人类，他庞大的身躯每动一下都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，但没人敢小看他。马里奥说， 哦，我的孩子们，开始游戏吧。 原本那年轻女人主动将巨型骰子拿了起来抱在了怀里，一听马里奥说要游戏开始了，她心里一惊，看向旁边的年轻男人说， 林邦城，我不想治那个头子，你先来吧。 为什么是我呀？ 年轻男人脸色一变， 你一开始干什么要拿这个骰子？ 女人一听这话赶忙把骰子扔到地上。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犹豫地说， 总得有个次序吧。这样，我提议我们这个游戏一共是八个人，按照触发游戏的顺序反着来掷骰子，最后一个触发游戏的第一个掷骰子，怎么样？ 众人刷刷地看向唐默，只有那个老人面露怒容。唐默淡定地抬眸看向他们， 我先来也没有问题，你们似乎是互相不认识的。我现在比较想知道，刚才在外面为什么你们齐心协力的想要把我拉进这个游戏。 听到唐默说愿意第一个投骰子，大家都松了口气。一个有啤酒肚的中年男人说， 小兄弟，也是对不住你，你不知道这个游戏有多恶心人。我们碰到这个花坛的那一刻，就突然被黑塔告知触发到了一个什么大型副本游戏，但这个副本呢是八人游戏，要八个人组队才可以进入。黑塔告诉我们，如果没有找全人，我们就无法离开花坛周围10米的区域，要永远被困在那儿。而且对方一定要在游戏时间内触碰到花坛，也就是那什么早上6点到下午6点。我都等了一天了才凑齐八个人。 唐默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 所以你是第七个。 唐默看向老人。 我是被他们这群骗子骗进来的。 老人冷哼一声。 哼，凭什么要从后往前掷骰子？是你们这些人把我们骗进游戏的。明明就该第一个触发游戏的人先去掷骰子，是他害了所有人，把我们都坑进这个游戏。 一个中年妇女顿时脸色煞白。 我这又不想的，我只是想坐在花坛边上休息一下，谁知道会变成这样。我不要第一个去，从后往前来。 七个人开始争吵起来。 要不是你触发了游戏，我们其他人会被坑进来吗？我看就该从你开始。 你明明是因为你是第五个人，所以才不想从后往前掷骰子吧。你刚才和我们一起坑那个老头和那个小伙子的时候很干脆嘛，现在装什么逼？ 你 不许吵架。 马里奥浑厚洪亮的声音骤然响起，压过了所有人的声音。 听话的孩子从不吵架，难道你们都是不听话的孩子？ 想起马里奥刚才惊天动地的一脚，所有人心中打颤，不敢说话。一直不起眼的唐默这时候突然高声地说， 该开始游戏了，可爱的马里奥叔叔，我们八个人要玩游戏，骰子却只有一个，肯定得有一个先后次序。刚才进入游戏的时候，我听到黑塔依次报出了我们八个人的名字，不如就按那个顺序开始游戏，可以吗？ 唐默反应太快，一下子就说了大段的话， 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。过了十秒，有人回过神，愤怒地盯着唐默：“ 你他妈是什么意思？”“ 哦，我聪明的孩子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是马里奥叔叔没考虑好。那就按黑塔报名字的顺序开始吧。我看看，第一个是李真，李真，孩子，你在哪里？快来掷骰子吧。” 中年妇女脸色铁青，她肩膀颤抖，没有往前走。马里奥又问了一遍：“ 李真呢？我的孩子，你在哪里？” 中年妇女抖着往前走了一步，突然，马里奥声音冰冷：“ 我的孩子，你难道不想玩这个有趣的游戏吗？” 温度骤降，一股逼人的寒意刺骨而来。那中年妇女吓得差点跌坐在地，赶忙跑上前抱起了那个骰子：“ 我玩，我玩，我现在就玩。” 马里奥的视线好似刀子，逼得那妇女想也没想，下意识的就把手里的骰子掷了出去。就在他抛出去的一瞬间，马里奥好像是忘了，又好像是故意的，发出了一道奇怪的笑声，低低地说：“ 哦，我的孩子们，忘了告诉你们了，第一名的孩子可以得到马里奥叔叔给你们的奖励，但最后一名的孩子实在太不会玩游戏了，马里奥叔叔要把他留在这里，好好教他怎么玩游戏。” 唐默心中一惊，看向巨大的马里奥。马里奥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，黑洞一般的双眼里却沾染不上任何笑意。咚。 五。我是五。 那妇女哆哆嗦嗦地说出了骰子正面的数字，小心翼翼地迈出步子。一走出斯达尔格子，她就疯狂地往前跑，好像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她似的，一口气跑到了第五格。她站在第五格上，格子边缘的白色光芒变换成了黄色。妇女提心吊胆地等了一会儿，没发生任何事。马里奥笑道：“ 这是一个空白格，恭喜你，我可爱的孩子。” 中年妇女瘫软在了地上。第二个掷骰子的是秃顶中年男人，他板着脸，拿起骰子，将骰子摆到五的一面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 五，五，五。” 骰子落地，正面是六。秃顶男人吞了口口水，紧张地走到了第六格上。在他踩到格子上的那一刻，忽然格子的边缘由白光变成了红色光芒。唐默仔细盯着那格子边缘的光线，这时空中响起了熟悉的超级马里奥的游戏音乐。这个变故让秃顶男人吓得踉跄一步，差点踩到中年妇女的第五格里。 叮咚，触发奖励格，获得马里奥的红色神奇蘑菇一颗，使用红色神奇蘑菇可补充体力，仅在副本内起下，不可带出游戏。 一颗圆圆的彩色大蘑菇从空中出现，吧唧一下落在了秃顶男人的怀里。男人刚才还吓得瑟瑟发抖，突然得到奖励，他呆在原地，过了一分钟才欣喜若狂地捧起大蘑菇，三下两下就吃光了。明明是没熟的生蘑菇，但当男人咬开蘑菇肉时，浓郁的香味传出，很多人都情不自禁地吞了口口水，盯着那个男人。十分钟后，七个人全部掷完骰子，老头和年轻女人幸运地掷到了六点，和秃顶男人一样，获得了神奇蘑菇。啤酒肚男人和第一位妇女一样，踩在了第五格上。年轻男人和另一个从没说过话的中年男人掷到了四点，他们害怕地踩了上去。幸运的是，第四格和第五格一样，是个空白格，他们都松了口气。最后，轮到唐默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